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叫王波，我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今年21岁。最近的心愿是可以早点学会一首歌，它是一首日语歌，是那个《四月是你的谎言》的 OP。然后是那个 Goose House 唱的，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觉得它很浪漫很温暖，可以给人正能量，尤其是那天我早上早高峰去挤地铁的时候，周围的环境特别的让我很心烦，然后听到这首歌觉得瞬间被治愈了。 口袋阳光暴晒又无善良的地上，害怕灵魂被灼伤，下二十米身漆黑的地方，这正是秘密的心脏。我们都在熙熙攘攘烦恼的街上，丢了爱情的幻想。想想地下二十米身漆黑的地方，钢铁和石榴的天堂。人们相恋却又相互遗忘，人们的脸上有着不同的欢喜悲伤，人们一再错过彼此肩膀，人们都身在地下仰望，那幸福的天堂底下铁的心脏，这相遇的地方，他看见我曾和你轰轰烈烈爱一场，下铁的心脏，这分手的地方，他看见我曾为你痛痛快快醉一场。 我们住上了一个一个晚上，我们戴在头上还有我的印象，在这个地方究竟是谁说了算， 熙熙攘攘烦恼的街上，丢了爱情的幻想。想想地下二十米深漆黑的地方，钢铁和石垒的天堂。人们相恋却又相互遗忘，人们的脸上有着不同的欢喜悲伤，人们一再错过彼此肩膀，人们都身在地下仰望，那幸福的天堂底下铁的心脏，这相遇的地方，他看见我曾和你轰轰烈烈爱一场，底下铁的心脏，这分手的地方，他看见我曾为你痛痛快快醉一场，心脏，这相爱的地方，他看见我曾为你来来往往的痴狂，我爱你的地方，我吻你的地方，他看见我还在这念念不忘那一段旧时光。 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许可。哎呀，不知道大家经过这个昨天的这个拼魔方的挑战之后啊，感觉怎么样啊？这个其实咱们今天呢，说实话现在秋高气爽啊，北京最近两天降温，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要多穿衣物啊，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防风。而且北京的风很大，但是风大呢，其实有些人呢就觉得比较啊，就是有一点吹的它像这个冰棍啊，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啊。说实话在北京还是要秋衣秋裤啊，要常备啊，不要耍单，尤其不要露脚踝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另外您可以通过这个 B 站搜索哔哩哔哩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啊，这样呢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另外我们每一期的视频直播也会在上边有一个完整版您可以看见。另外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一个 QQ 的应援群啊，就是群号就是567-556693 567-556693 啊。好啊，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点什么这个游戏动漫类的资讯呢？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说这个最近手游的一个排行榜啊。最近啊你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当你打开这个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 也好，还是打开那个安卓的市场也好，那但凡你打开这几个无论是哪种操作系统的这个手机游戏排行榜，哎，前几名你会发现突然啊蹿升了一些游戏啊，叫什么终结者呀啊，叫什么这个荒野行动啊啊，就是这个类似于绝地求生的手游啊。可能有些人没玩过这类手游，我给您大概讲解一下啊。目前就是几大厂商在弄这个，比如说啊，它有这个，它是100个人啊同时到一个岛上，当然了您可以最多4个人组成一队。这100个人到这岛上干嘛呢？这100个人到这岛上就开始各自捡装备啊，咱们行话就是这个游戏里术语叫舔装备啊，您捡好装备，穿好这一身，搭配好之后呢，就选择这个战术战略的要地啊，然后进行这个攻守，大家进行一个博弈啊，最终呢能胜出的人啊就获胜啊。这就是咱们说这个绝地求生也是现在很火的一款游戏。可能有些人说，哎，绝地求生是什么游戏啊？但是您只要听这俩词儿，吃鸡啊，对，就是绝地求生这款游戏，说白了就是最终优胜那人能吃到鸡肉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现在手游呢很多人也模仿，那很多人就很疑惑了，那这个操作不会很复杂吗？其实也不会，因为你把这个手机横屏过来呢，其实协调当做一个手柄啊。除了我其实个人认为就是瞄准上面不是很好瞄，因为 毕竟没有鼠标嘛，咱们就有一个灵敏度，有一个你手感的一个舒适度啊，基本指哪儿打哪儿的这么一个情况之外呢，还是比较有点难瞄准的啊。但是你跳进去之后呢，其实发现它手游做的还原度啊，跟这个绝地求生也非常相像啊，跟 PC 端的也很相像，而且移到手机上之后呢，大家这种碎片化时间的游玩啊就得到了增加啊。不过依然呢是简化了很多操作，因为毕竟是在手机上啊，很多键位啊包括很多的行动啊、瞄针啊、地图进行缩小啊、毒圈进行缩小之类，进行了一些这个改版啊，可以说简化了。那么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几个这个手游呢？就是因为啊，这几个手游出来之后呢，大部分人处于一个吐槽。很多人就问了，那出一手游多好，为什么要吐槽呢？啊，这是因为啊，第一啊，它这个手游啊，等于是咱们这个各大这个游戏运营商啊，就是竞相啊，可以说是这个模仿啊这种模式推出的一个新款的手游。啊，所以呢，这个吃鸡游戏的这种概念呢，还是源自于蓝洞的这种，啊，就是咱们这个《绝地求生》PC 版的一个原著。但是呢，思想相同无所谓啊，因为这个射击游戏嘛，你像 CF、CS 那不都是打枪嘛，是吧？没什么区别。那大家为之诟病的呢，就主要是一个它呀，这个制作上来讲呢，不是很精美。这是其一，其二呢，它的操作系统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细节呢，还是有一些些，就是说有一些些可能让玩家看来有一些些挑刺儿的，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吃鸡这游戏随着它的火热之后呢，各大游戏厂商可以说都加紧制作了自己的这个吃鸡的手游，啊，所以在最近推出，一是时间赶，啊，二一个呢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啊，不过最近呢，好像某艺的这个吃鸡的手游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我不知道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玩这款手游的。其实我个人呢是上去体验了一下，还不错，都还原了很多，然后呢，基本跟这个PC 端的这个绝地求生呢很相像了已经。啊，唯一让我不太熟练的就是这个射击，啊，感觉不是很酣畅淋漓吧，还有一个也比较耗电啊，这是我个人目前觉得有点儿，就是有点儿，这个可能有点小毛病吧，就咱们游戏玩家的嘴里来说出来。行，那咱们先来听一首歌啊，您也正好想想回忆回忆，搜一搜这个绝地求生手游啊，咱们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 界就相见，当我曾经是想念。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许可。不知道大家在刚才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搜索到这个吃鸡啊，这个手游。其实您在这个搜索栏里啊，现在无论是打上吃鸡两个字儿，还是绝地求生啊，这个手游这几个字儿，反正但凡是沾点边吧，您都可以搜出来很多啊。其实对于这款手游呢，也不想过多的太多评价，反正一人一个模式啊。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玩 PC 端的这个吃鸡啊，因为呢无论从各种操作性啊、鼠标啊、各种方便性来讲，其实每天在吃鸡上面娱乐个半小时啊、一个小时之类的，我觉得还是挺愉悦身心的啊。 OK， 那吃鸡的手游呢就先介绍到这儿，您可以自己再多观察观察。另外呢，咱们就来说说最近的这个也是手游啊，王者荣耀。王者荣耀呢是进行了一个目前的一个小小更新啊，推出了这个梦奇的这个英雄，并且也是结束了上一个赛季。那在新的赛季中呢，很多人就觉得说上分好像变难了，或者说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因为王者荣耀一口气是五个人在做比赛，无论是您邀请几个人啊，您最多是五个人组成一队进行五v五的跟敌方玩家的一个对抗。那很多人在选英雄的时候啊，就不是很会选那些肉盾啊，每一次选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提示缺少肉盾啊，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因为没人选啊。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想选这种啊输出高能秀啊，是吧，这种很灵活的这种英雄。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能上分的一个肉的英雄，而且您还能玩好了，诶，还能左右一下战局。这首当其冲啊，推荐一个就是上单的英雄吕布。吕布这个英雄呢，可以说呢他的伤害首先都是真实伤害，其次呢他的大招开团啊非常的英勇，他的二一二技能呢除了有一个盾，还有另外一个是横扫，横扫的范围呢其实也非常的大，这对于一个上单英雄来说啊很好。而且再加上吕布嘛，在咱们心中的定义啊，大家就很多人选择这个英雄。那我个人也是推荐这个英雄，还是不错的。其二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苏烈啊。苏烈这个英雄作为梦奇的上一个也算是新出的英雄，这个英雄呢不仅是大招可以原地复活，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控制技，无论是作为纯肉开团而且伤害也不俗，或者你像吕布一样出一件输出装啊，一件输出装左右，那可以说是有控有输出又有复活，可以说是非常全面非常好的一个啊辅助的英雄也好啊，一般都作为辅助或者上单啊出肉也非常不错的一个英雄啊。第三个推荐的呢就是这个目前咱们新版本出来这个梦奇。梦奇啊这个英雄其实很多人觉得，诶，他不是一法师吗，说标记没错，他是一个法坦。众所周知呢就是东皇啊，东皇太一是一个法坦，其实他呢跟东皇太一的定位一样，只不过比东皇太一现在目前来讲更灵活，而且由于技能呢不被很多人所熟知，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碰见你的梦奇呢，你稍微放两个技能啊，没人知道，这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躲，这个也是比目前感觉上分比较爽快的一个英雄。另外还有一个英雄啊，我觉得目前上路就可以说是这个廉颇了啊。廉颇呢这个英雄呢比较肉又有控啊，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我个人认为一个辅助出肉的也好啊，或者说上单出肉的也好。对，以上呢这几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上单的一个适合上分的一个英雄。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来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别的分段啊，别的段位或者说别的位置适合上分的英雄。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克。咱们上半场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上路啊，上分的英雄，紧接着就跟大家讲几个咱们中路吧，所谓 carry 是吧，啊 carry 的英雄啊。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先讲一下打野呢？因为打野呢，这个我觉得打野这个位置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难啊，取决于大家的水平。有些人打野可能玩李白啊，玩得非常顺手；有些人可能玩韩信啊，有些人可能玩一些很厉害的一些打野英雄，很能秀的。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打野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水平，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啊。当然，你说你要玩韩信特厉害，就纯能上分那种，那你就玩这个就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带起节奏的好打野，就是一个好的英雄上分。所以咱们来说说中路。目前这个版本呢，中路呢相较于兵线呢很缓慢，基本有几大主流吧。排名第一基本就可以说是诸葛亮啊。诸葛亮这个英雄呢基本是从低分段到高分段都有出现，而且实力很不均匀啊。诸葛亮这个英雄呢主要就在于前期的一个发育，出了血书之后的持续一个一个输出，再加上大招的一个收割效果非常好，而且很灵活，二技能是很多段位移。诸葛亮这个英雄呢也没什么多说，大家多练啊，对于他一个被动刷新的一个时机的把握就能很好，这时候你就能爆发出高额的伤害，甚至完成收割团战。另外一个在中路很受欢迎的不得不说就是甄姬还有王昭君了啊。先来说说这个甄姬。甄姬这个英雄呢所有技能都可以比较远的释放，而且有控有伤害又能冰冻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能型适合打团的一个中路英雄。我个人呢比较推荐新手先玩一玩甄姬，不要上手王昭君啊。咱们再来说王昭君，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上手这个王昭君呢？因为王昭君很多的技能需要一个大概的一个预判，或者说他的很有一个固定冰冻的技能啊，需要很准确的一个预判。而且王昭君的一个站位由于自身的偏脆啊，而且对蓝量的一个把握不是很好，在团战中得以很好的发挥，容易站位不好就容易被秒掉，或者说冰冻不住人就显得非常鸡肋。而他这会儿不像甄姬，你比如说新手玩甄姬，我离很远啊，碰见一个敌方英雄先扔个球呗，是吧，扔身上一个大招开那团里，反正也是一个水瀑布进去，然后呢再有一个冲起浪，是吧，控制能控得住就控，控不住呢，是吧，就当一个威慑了，他招起码能中俩。但是王昭君呢除了一个大招你能中之外，而且还很危险，其他技能呢瞬间减速那个是能中，但是固定冰冻那个呢就不是很好中了。所以就是推荐新手玩家啊，先去试一下这个甄姬。甄姬是一个非常我认为非常好的一个上分英雄啊，基本可以上到钻石左右啊，钻石往上呢我现在大家就都比我会玩了，也不用听这期节目了。另外呢再跟大家说说这个下路的 ADC。下路 ADC 啊，我个人有一个癖好，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好，就是鲁班七号。很多人觉得呢，鲁班七号腿短，没有位移，带上闪现之后也一般。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基本下路 ADC 有两个很厉害，一个就是鲁班七号，一个就是这个孙尚香。很多人说那虞姬啊，虞姬由于第三件就需要有一个破军的存在，所以我对他的不是很平缓，节奏很慢，那需要很高的一个杠杆，而且在团战输出中呢，虞姬比较适合去单抓啊，所以我对于他的 ADC 定位不是很喜欢啊。也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下路，除了孙尚香和鲁班，很多人喜欢这后羿。后羿也是一个不错的上分英雄，但是跟鲁班一样，只要你玩得顺啊，他俩都是比较腿短的一个英雄。好，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比较容易的上分英雄了。我相信啊，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可以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英雄的方向。我建议您练这几个就可以很好的上分了。好，上半场我们再来听最后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飞多高是目标，不会累，彼此拥抱，你知道我也在寻找同我理想的云朵高，准备好勇气外套，在这里用背包整理心跳， Get ready， 梦想穿起你的衣角，未来要靠自己找，捕捉到汗水在呼啸，深呼吸感觉微妙，做好准备要给你比一切都有能量的微笑，我们时刻准备好超越自己是我的目标，感受兴奋的味道，重装上阵为了要穿越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在这里您可以享受到最新的游戏资讯和最嗨的动漫资讯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在今天上半场呢，咱们给大家大概是偏向手机啊移动端的游戏讲了讲，那咱们呢下半场呢就拉回来啊，来讲一讲这个 PC 端的一个游戏。其实呢说到 PC 端游戏呢，不得不说有一款很老的游戏啊，叫魔兽世界。我相信很多如果玩游戏的人都不会错过这款游戏。因为魔兽世界呢，其实它在之前可以说是十多年啊，锻造了太多太多的回忆。那最近呢，在刚开完的暴雪嘉年华上呢，官方宣布啊，魔兽世界可能会做一个怀旧服，在60级。很多人呢就非常喜欢这个怀旧服啊，所以就引发了一些大家热烈的讨论。咱们今天下半场呢，就先来说一说怀旧服，您到底能适应吗？是吧？您到底能不能适应这怀旧服？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啊，是因为呢，其实很多玩家可能没玩过60级那会儿。首先呢，咱们先举个例子，怀旧服呢，顶级是60级，那么它的经验不会有现在的一些经验加成，因为现在咱们由于开到了110级，所以其实玩家在升前100级的时候是有一个经验的加成，所以你会感觉到60级非常的容易，甚至说才到了一半。但是呢，如果要开了一个怀旧服之后呢，请你要注意啊，一般0级升到60，如果每天玩的玩家也得要大半个月。如果您要是工作党或者上班党啊，那基本就是得照着1-2个月走了，而且还根据你的这个速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在60级的时候，魔兽世界可以说打一个怪非常的困难啊，甚至有一些精英怪基本打一个怪得法师喝一次水还不一定能打得过。这也就是那会儿盗贼练级，包括猎人练级，猎人练级应该是最快的，有宝宝。那会儿呢，由于大家装备不好又没什么大号，所以真的很难带你。那说有些人说了，那我就等大家有人练到60级是吧，带我刷血色。咱们再回忆一下，60级的法师带你刷血色的时候也只能一波拉几个，而且最重要的是，在60级那会儿集合时是没有拉人功能的啊。听到这儿可能有些人有点懵，什么意思呢？那会儿集合时呢只能大家组队啊，你拉不了人的，所以所有人得逃本。而且像咱们地图上的很多副本那会儿也没有飞行坐骑，马就更别提了，你是一个小号，而且那会儿大号也不见得能买得起千金马。什么叫千金马？千金马那会儿真的是1000金才能买这一匹马，这个咱们再等会儿再说。先来说集合时的这事儿，所以在60级那会儿呢，很多人就是说跑本2小时，打本5分钟，经常会这样。那会儿由于升级比较慢，是吧？大家首先升级是个问题，然后其次跑本也是个问题。 再一次跟大家举个例子，那会儿野外的 PVP 其实非常的不公平，因为那会儿没有一个东西叫递减，所以你就会经历盗贼无限的闷棍啊，啊，无限术师无限的恐惧啊，这就不多说了，法师无限的变羊。而且那会儿战士打法师，每个人每个职业的他的徽章啊是根据这个职业来定的。你比方说这个战士的徽章，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我玩的战士六十级，战士的徽章是解除一切定身昏迷什么的，但是法师的冰环都不算啊，所以法师冰环说你就解不掉，你只能在那儿看着战士，所以这就造成了其实六十级当时 PVP 一个野外很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其实说到这儿，是不是您已经对怀旧服丧失一半信心了？再其次，咱们来说说刚才那千金马。当时为什么说千金马？因为是一千个金币才能买这一匹马，而六十级的时候，如果一个号要震动到一千金币，可以说那会儿一张点卡才卖100多金币啊，所以您就自己看着办啊。这个怀旧服的钱也是非常难赚的。其次呢，其实怀旧服还有很多很多的设定，比如说装备的开荒啊，它的配合呀，你包括那会儿要再回到40人的团队去开荒 MC， 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会儿的副本都需要做开门任务。可能很多人在这儿没听什么开门任务，对，那会儿很多副本要去做开门任务，就是你做不了开门任务你还进不去这本，所以你可能要花大量的时间在那儿做一些零散的任务啊，比如到了西利苏斯啊，我现在说起这些地儿啊，大家要做任务。再其次呢，大家打个团本，术师要不要拉人啊？那会儿术师拉人要灵魂碎片，灵魂碎片只能自己去外边打野怪吸，所以有可能术师得提前2个小时就先到副本外边开始吸碎片啊，然后进行拉人。当然了，咱们也不得不说啊，有些人觉得说那会儿就是这样了，大家重度啊花一些时间，重度用时间去钻研这款游戏，去琢磨这款游戏，我觉得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不同人呢不同的喜好。不过我们确实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就是这么专精的去重时间去磕一款游戏，未必呢来了一个怀旧服就不是大家所喜爱的。但是作为我本人呢，我只能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幻化系统和 PVP 系统。但是如果出了怀旧服的话，我会练什么职业呢？哼哼，对不起，我只会练贼和法师。好了，说到这儿，咱们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另一条新鲜的游戏资讯。 待吧，大步伐未有所变化。 到王城和公路，梦幻的帷幕，我等待你加入，把城堡因你而坚固。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啊。您要如果想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直播账号，您可以登录官方网站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在每次视频直播的时候就会接触到通知，并且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在里边进行的完整的视频回放啊，每一期节目的完整视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好了，那我们回来上半场说了说手游，下半场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魔兽嘉年华的一个资讯啊。咱们这一会儿呢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咱们就来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这个 Xbox 我们都知道是微软所推行的一款主机，并且在近多年来之后呢可以说跟 PS 索尼的主机呢进行两大巨头啊，基本大家玩主机游戏就是这两款主机了。但是微软呢最近却说呢主机可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重点了，他们说什么才是他们的重点呢，就是游戏和服务啊，他们有可能要这个改策略了吗？啊，就是说其实 Xbox One X 啊的测评呢大家也知道目前是已经推出了啊，然后测评也是陆陆续续出了，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这是一台性能厉害工程学上无比美丽的机器，但是呢它目前缺少能够充分体现其性能的第一方独占游戏，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它眼下的定价呢稍微有一点点高。哎，也不知道是这样呢给微软呢带来了一些小小的打击，还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微软呢就决定说我要开始研发自己的游戏了。其实要是玩主机游戏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 Xbox 呢最成功的一些游戏啊其实也是微软它自己出的，咱打个比方啊，比方说光晕是吧，然后和战争机器啊，虽然近些年呢这种他们微软的研发呢不再被重视了啊，但是呢可以说在此期间呢玩家呢可以说对于 Xbox 的没有很多独占游戏就进行过很多的抱怨。怎么说呢，所以说微软现在呢把游戏放在了前线啊，也是通过很多动作，比如说呢他的 Spectre Sensor 也因此呢在9月份被提拔了，如今呢他就可以直接向这个 CEO 啊进行报告了啊，所以说呢他就是在他的设想中呢游戏部门很重要，但是作为一个主体呢并不能单单卖主机。所以呢在刚买完这个 Xbox 主机的玩家朋友们，我觉得你们也不用太灰心了啊，微软准备做游戏了，没准等你 Switch 落成灰的前一天啊 Xbox 的游戏就出来了哈、啊、说的这开玩笑啊，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还会担心说主机会不会成为核心玩家玩大作的首选呢？说实话啊，在三年之内应该还是会不会被取代，因为呢在三年之内呢大家还是会需要主机去玩某些类型的游戏，但是如果以后的计划中啊要推出什么云游戏的服务之后呢，可能会对玩游戏的主机或者说进行一个形式的机型进行一个调整，大家那会儿呢可能就未必去购买主机了。说到主机游戏呢，我不得不说最近几款包括尼尔的机械纪元，我相信大家玩到现在肯定早已经通关了，包括这个黑魂系列是吧，大家要喜欢玩黑魂系列的肯定早已经是打通了 N 多遍了。主机游戏呢最近可能没有什么太厉的佳作，而大家转而把主机游戏玩家呢放到了很多 Switch 上面。 Switch 呢其实最近推出了一款比较好玩的，就是大家很那肯定也是传唱度很高的了，就是那个马里奥啊，马里奥那个马里奥，我不知道，因为我个人没有入手这个 Switch， 我不知道大家玩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通过评测的视频呢可以看出马里奥真是一个比较良心的作品，对于 Switch， 而且对于许多买 Switch 的玩家来说呢可算是终于放了心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玩家因为冲动啊买了 Switch 之后发现 Switch 上面并没有很多真正适合 Switch 的游戏，这就造成呢大家买 Switch 之后就放在那里就会落灰了。所以如今来看呢 每一款主机啊，每一款掌上的主机应该都不会落灰，他们都会有新的作品在出替，我们也可以大家耐心的等待。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点击新鲜的资讯。 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儿啊。咱们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绝地求生的一些技巧。现在啊，你要去到各大网吧还有各大游戏页面的一个主页面啊，基本都被这个绝地求生这款游戏霸占了。可以说呢，原来在网吧我看到的景象呢是很多人还在玩撸啊撸，到现在呢已经是吃鸡半边天了啊，已经有大半边天的人都在玩吃鸡这款游戏，而真正玩这个撸啊撸游戏的呢却占到了很少数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样呢也是有一个大的趋势。那大家在玩吃鸡这款游戏呢，或多或少都会叫上自己的朋友，所以它逐渐呢也可能演变成为一种这个社交的游戏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啊进行一种大家娱乐的一个新的方式。所以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如何能让你在社交中啊体现成这种社交达人，在吃鸡游戏中呢更好的表现。 说到吃鸡这款游戏呢，最重要的不得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跳伞的地点。俗话说得好嘛，跳对了一身肥啊，跳不对落地成盒啊，游戏体验非常差。所以呢，跳伞的地点呢，其实大家各有千秋，应该都各有喜爱。但是我在这儿就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述。比如说啊，第一跳伞的热点地方可以说是军事基地。军事基地这个跳伞点啊，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物资非常丰富，但是玩家的降落呢也会非常多。军事基地分为两种，一种是上来如果你的航线就经过军事基地的话，它人会非常多，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除非你枪法特别刚或者你就想寻求刺激，要不然我是不建议跳。还有一种就是会从上往下飞，最后一站到达军事基地，这样呢我比较建议大家跳军事基地，因为这样的话无论是你四排双排的话应该会有两三支队，四排的话应该最多会有一两支队会在那块，你还是比较好生存的。如果是一个横切面的在飞的话呢，这种航线的话呢，军事基地就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选择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技术还不错啊，也能苟一会儿，那你就选择这个军事基地进行跳跃。那第二呢，大家必争之地呢，我觉得就是大小的电厂。很多人说电厂是哪儿啊？电厂呢，就是整个绝地求生这个右下部的一个位置的地图，叫 My Power 那块啊。然后那块呢，小电厂呢是物资非常丰富，楼也很集中，大家很爱搜。大电厂呢是无论主场啊有很大的一片地可以搜之外，两边还有仓库，可以说这两个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两个地方首先呢，咱们以下讲的所有跳伞点都是根据这个飞行航线，你比如说飞行如果最后到这块呢，必然是没有多少人啊。我也是比较建议大家跳一些肥的点啊，比打野呢可能会装备来得更快。除了大小电厂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呢，那就看你对学校的一个熟悉程度，而且学校也是先捡枪，你可以猫在房子里啊。但是学校这一点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之前有一阵子老跳学校，因为学校物资呢可以说是一般啊，不是很丰富，所以我后来就不是很喜欢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 P 市和 Y 市这两个城市呢，就看大家个人的喜好吧。这两个城市我建议大家可以要么跳最边，要么跳最中间，大家找房子开始舔完之后要抱团进行一个蹲守，这样呢能够蹲守来前来围剿的玩家，这样你也可以获得比较高额的一个回报。另外一个我自己很推荐的地方就是医院，医院的左上角还有一边地方叫拼图房和仓库，那块呢我很推荐，因为我个人呢一般会比较喜欢跳仓库，因为一呢仓库来讲，仓库有一个顶上你可以拿装备很方便，二一个它视野开阔，你跟队友爆点啊或者绕啊都很方便，三一个呢因为仓库那边物资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养活你们整整一个队，一个人双枪拿到一个高倍镜可以说是啊很容易的。所以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个跳伞的点。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啊，空投要不要拿？我个人觉得呢，玩这游戏呢，重要的就是一种体验和别人竞技的一种感觉。我个人对于空投呢，只要是所见啊，必去。但是去空投的时候，这就发生一个尴尬，你到底是直接怼在空投前面下车拿空投呢，还是说你要怼在远处先观察一波？我个人建议啊，是这样。如果你要去空投的地点呢很空旷没人，我建议你直接去啊，观察一下空投附近，如果没人直接去舔完就撤。如果呢你要是发现啊空投呢很多人在那儿，我建议你先远端先看着他们坐山观虎斗嘛，先看着他们围剿一波，最后呢你把最终胜出的那个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利用这个道理呢来进行击杀，这样你会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装备。很多人就疑惑啊，那空投里边到底有什么呢？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空投呢基本最差的就会给你一个 98K， 这是平常可以捡到的枪啊，会给你一个高倍镜、三级头啊、三级包，这都是比较正常的。那一般空投呢还会给你一些医疗品，比如说像一些医疗箱、肾上腺素啊，这些是比较好的一个医疗品。那空投呢最大的吸引人就是空投枪。空投枪有一把这个自动步枪 GAZA， 就是枪 7.62， 可以说射速非常快，然后呢威力非常大，而且它的那个啊后坐力也可以说非常小。另外空投有好两把狙，可以说非常厉害，一个是 M24， 还有一个是 AWM， 这两把狙可以说是非常的逆天。另外空投还有一个100发子弹的，应该是 MK24啊，那把枪像 5.56 也是非常的厉害，无论是近距离扫射还是远距离的点射，其实那把枪都是不错。所以可以说空投肯定是要比你正常的装备要好，而且空投还会有罕见几率爆出15倍的瞄准镜，大家想想吧，15倍镜啊，就是看人家都能看到那个头发丝儿的那种感觉。好，以上就是我对大家的一个空投的一个盘点。 那大家呢玩吃鸡这款游戏也可以尽情的来玩耍，我觉得无所谓你存活的啊，到最后不到最后，关键是一个体验。好，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进行一个最后的盘点。 总是